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吃一下，来一下，玩一下，找找看，等等看，吃吃看，玩玩看。哪个是英文书？哪个是中文书？哪个是韩文书？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 英文书借我一下。你的书借我一下。哪个是英文书？等一下，我找找看。这个是不是？那个是不是？找到了，这个就是。